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。

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 哭哭哭， 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， 哭哭哭， 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。 心不

怎么那么深？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，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在我上很难得的一刻。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